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積極。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長草。我準備長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即系嗱，呢两日咧，即系阿杨岳桥咧，即系赢咗啦，系咪？咁就喂带红咗一位阿哥啊，嗰、那个阿哥就系阿黎频乐阿哥，即系佢而家变咗呢个咩啊？即系政坛嘅 销量啊！ 政坛销量咩？唔系嗰个嗰、那个叫咩？那个女仔叫咩名啊？我屌，但即系哇，即系佢而家喂佢，我觉得佢真系唔话得，大佬。但系 唔好意思 啊，但系佢即系太 over 啦，即系佢嗰个嗰、那个 exposure 系咪？咁啊 大佬你 咁啊，阿容总就系咁喺度改佢图，系嘛？ 我哋啊，二八嗰日啊，三点钟走去跟住杨岳桥 啊， 就喂。一直去到凌晨啊，佢都仲黐住楊岳橋啊！大佬嗰下真係， 喂，算係不離不棄喎。講真，如果你話從 唔係，我有八卦下咧，問過佢競選經理人啊，曾國峰嘅，我話係你叫啊 Oscar 咁樣做啊，定係還是佢咁做啊？佢話係，其實都係我哋叫嘅，即係佢係聽足呢個指令，即係諗住咧幫呢一個楊岳橋咧助選嘅。 嗯， 因為佢嗰個 move 咧，其實都係。All of a sudden 啊嘛，係俾大家一個 shock 嘅，即係 Oscar Lai 喺凌晨嘅時候 send 封信，即使退出學民思潮都好咧，我喺是非面前，喺黑白面前，我哋都需要咧係即係擺正個態嘅。喂，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好嘅 move 嚟嘅，但係學阿曹總理咁講 over 咗少少。而 Oscar Lai 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小朋友啦。其實佢唔係好警覺呢樣嘢。 唔係，我覺得佢其實喺朝頭早佢講嗰句説話咧，已經夠助選㗎啦。咁你去到即係去到成個夜晚啊，即係不離不棄啊，即係呢個係太 over 嘅。咁但係即係你見到黎文樂佢自己都犧牲咗好多啊。 唔係啊，你對楊岳橋嚟講係 nothing to lose 㗎。 咁當然， 但係唯一一個係會俾人抽水、俾人玩嘅，咪就係黎文樂啫嘛， 係咁，但係其實佢因為咁嘅一個 move 咧，咁當然佢都覺得係大是大非，係咪？即係呢個俾翻 credit 佢，但係其實佢都仲 佢唔警覺呢樣嘢咯，因為點解大家都知道你喺個選舉裏面，如果你話用成本效益計算，你朝頭早開嘅招待會， 係 企兩個鐘，係就翻屋企瞓。 唔係，但係呢個同樣 唔需要玩咁耐。 啱啱啱， 因為點解你一路咧由朝頭早可能係七點幾八點一路到十點半， 係 其實係 over 咗。點解你所有嘅相我都係啊？我喺網上見到，全部都係佢嘅，係咪？最慘就係咧，啲人會覺得因為你 Oscar 想出嚟選， 係 就借呢個。保選嘅機會咧， 投嘅太積極啦， 即係太過積極啦。你話齋 over 咗好多啦，咁樣。 我哋個咁，但係每十分鐘都出現佢一次， 即係實不相瞞，根據佢哋所講，就係其實係公民黨叫佢嘅，係，因為諗住呢條係絕橋嘛。 但真正嘅絕橋， 呢幾年嚟學民思潮係好紅啊嘛。Oscar Lai 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分子嘛。That's why 佢咪叫佢傍住阿楊岳橋咯。系咪？即系嗱，佢另外一邊係 Martini 嚟噶，好多時都係 Martini 噶。咁你唔會話 Martini 係攝石人噶，話曬人哋民主之父係咪先 ？Martini 都三個鐘頭嘅啫。 係，所以我覺得無論點都好，即係呢單嘢係唔關黎文樂事嘅。據我所知就係，其實實際上 有義氣添 喺新界東裏面真係幾多人 identify 到嗰個係學民思潮。嘅發言人黎文樂咧， 佢唔係發言人，呢個要 前發言人， 前發言人，因為呢個 其實我都係有 puzzle 嘅。 阿之峰哥咧就好緊張嘅，就原本我就話 佢緊張唔係 因為佢條女支持咗阿梁天琪㗎嘛。 佢係呢個唔係話因為嚇因為呢個係咪大是大非問題？因為我哋搞錯咗事實，我哋即係搶先報道啦，係咪？咁就佢就話呢個咧，即係阿黎文樂咧，就好耐已經唔係呢個發言人啦，咁樣樣 啦。呢個 fact 係唔重要。 咁但係到我 因為最重要嘅 fact 咧，就係咧學民思潮有人出嚟撐。楊岳橋，即係話年青嘅一輩咧，都係撐佢，呢個先係最重要 message 嘛。至於你係前發言人或者係今日嘅發言人，呢、這個根本就係 not crucial。 唔係，但係呢個暴露咗一樣問題，就係話其實學民思潮入面係好一個好 significant 嘅一個 分歧， 一個分歧，同埋有一大班人係支持呢個梁天琦啊嘛，係、咪？你見到、就 是？但我好唔明一樣嘢，其實我上個禮拜已經想問。不過我費事影響選情啦，你知陶君衡即係近年嚟講嘢都係即係求求其其㗎啦，係咪？即係噏一出一噏㗎啦。點解學民思潮正如黎文樂咁講，咁重要嘅關頭都唔落注咧？點解咧？我真係唔明喎、啊。咁驚咩咧？喂，全世界啲政黨都壓住咯。 嗯。 喂，如果你有計算嘅梁國雄。即係如果我係佢經理人啊，或者我係佢背後嘅智囊，我都會同阿長毛講：喂，留俾借荊州，一借冇回頭啊，係咪？喂，反而呢啲人會諗，會唔會全力去幫呢一個嘅楊岳橋助選？喂，但係阿毛哥，人肉饅頭都講撚埋啦，都 over 啦，撲街！其實嗰個係有少即係陰謀論，有少扣帽子噶嘛。 嗯， 喂，都同阿楊岳橋壓住啦。都屌柒佢啦！阿毛都講啦，屌我講完日用饅頭，你竟然楊岳橋勝選宣言喺度讚呢個梁天琦喎，咁你咪真係擺我一度？你有冇少少感覺？我聽完都有咁嘅感覺啊！楊岳橋講嘅時候話：屌，即係我就做黑臉，屌你就做白臉，你又勝讚嗰個對手，又話佢講得好，又話一個乜乜乜乜，雖然呢啲係 gentleman 啫，但係都 over 啦，係嘛？喂，所以翻返轉頭嘅問題就係、是。连长毛又好，万必又好，呢啲所谓嘅既得利益者都压住，因为嗰阵时候已经冇私心，觉得呢一场嘅战役系非常重要嘅时候，点解学民思潮需要谂呢？ 其实佢哋都已经攞住啦，黄之锋透过前思文就走去表态咯， 定系还是你真系有好严重嘅分歧呢？系、咪？个分歧喺边度咧？ 唔系个分歧，我肯定系即系嗰个叫做系主要成员，佢哋有重要分歧啦。即系你话下面嗰啲就唔讲啦。 喂，我就觉得我真系真心讲啊，饮大两杯啦，今日由八点钟可以饮到而家。 一话咁耐， 廿几岁嘅僆仔咁谂多考虑，几时考虑到我呢个年纪啊？即系佢啲僆仔系十几岁嘅啫。 其实我最想 有啲系廿几嘅啫。 其实我最想问阿志峰嘅问题，不过佢之后冇理我啦。咁我就想问佢，喂，究竟 咁多政治考虑？ 如果阿 Oscar 佢走出嚟讲呢个系大是大非问题，你同唔同意先？你觉唔觉得呢个大是大非问题先？其实阿 Oscar 佢唔会答你嘅， 咪就系啦。即系喂，佢如果佢咁样讲，佢已经走咗出嚟咁样讲啊嘛。呢个大是大非问题，你唔表态啊嘛。咁其实对你嚟讲已经系一个攻击嚟噶咯。 是所以咧，有時咧，我最叻講一句説話咧，有僆仔到而家都識噶啦，就叫慳慳埋埋就蝕一筆。 啊、 你越計算得多嘅話咧，其實咧最後咧你都係蝕大本。今次學民思就好明顯就係呢樣嘢。我睇望嘅咋，我嘅自己嘅觀感咧，我係 feel very uncomfortable。雖然我依然好 appreciate 佢過去嗰幾年裏面嘅工作。系嘛？即系佢嘅聪明，佢嘅才智，佢对运动嘅投入。但系从呢一单嘢里边咧，老咗少底喎。 唔系，同埋你，我当你真系 buy 阿梁天琦啊？喂，佢会唔会买账咧？因为其实我记得 咁呢个系你计算啫。 你听翻先，佢嗰个咧，阿梁天琦嗰个叫做造势大会咧，佢讲句说话可圈可点嘅吓、啊，即系你话喂支持得我哋嘅人咧，都系即系喂。心境都好年轻啦，都好有热诚啦，但系唔系话年轻就一定系即系吓，就一定系好有热诚噶，好年轻噶个心境啊！你睇下有啲人年纪轻轻，就好似小正棍咁样样， 咁你话话紧边个咧？买唔买账咧？系咪？即系咁讲，即系如果你系因为 唔系从佢呢次学民思潮嘅举动，我有少少认同梁天琦讲法咯。 啊， 系嘛？喂，老实讲，呢个世界梗系想唔好得罪咁捻多人噶啦，面面俱圆噶啦，左右逢源噶啦。嗱，咁讲就系、是，喂，但系咁重要嘅 moment 嘅时候，你一定要系 make 个 decision 噶嘛。 啊， 呢个先系领袖啊嘛。 嗯， 系咪？ 你冇即系冇睇法啦。你咁样讲系。 喂，民主之父都要谂呢个问题噶。我唔可以唔见咗15% 嘅选票噶、啊。我净系要嗰40%啊。喂，佢都可以咁谂噶，长毛都可以咁谂噶。喂，但系呢啲你问我五六十岁嘅人去谂呢啲问题， 嗯、 正常啊。经过人生嘅经历、嗯，但系十零廿岁嘅，我唔敢讲话佢哋入世未深啦。即系其实应该系一股冲劲噶嘛。 嗯嗯嗯， 是其是，非其非噶嘛、 嗯。 你认为边样啱，你讲出嚟；边样嘢错，更加会讲出嚟。 嗯， 系咪？嗱，除非你话帮我听，佢内部好分歧，咁你话帮我听分歧咩原因啦、 嗯？ 有咩捻嘢分歧啦？喺边个原则问题上面觉得即系有问题啦？点解搞唔捻掂啦？冇理由咁骑墙噶嘛？咁你最后出嚟嘅效果咪仲差？ 嗯， 奥斯卡拉又退出学民思潮，为咗是非嘅问题去撑杨岳桥，拗晒头。 嗯， 唉，我都系。提早退休人啦，唔係屌我哋 old school 啊！喂，我哋仲要講講咧，即係嗰個戴耀廷嗰個叫做雷動計劃啦。 係、哦，我都冇機會講過。 係啊，因為佢今朝咧就喺呢個好似商台嗰邊咧就接受咗訪問嘅，就咁同場就有長毛啦，同埋呢個梁仲恆啦，即係呢個青年新政啦。咁長毛咧就話呢、這個喂雷動計劃。喂，你好似阿戴耀廷咁讲到好似数学模式咁样样计方苗啦，边个唔识啊，大佬系咪先？喂，但问题就系话选举唔系话净系数学嘅问题，系政治嘅问题啊嘛。咁你见到虽然阿戴耀廷佢自己本身佢系修正咗佢本来嘅计划，就系话而家咧都唔可以唔正视呢个本土派嘅壮大，都预翻佢哋一席。即系你话，如果你话泛民要协调嘅话，咁你都要留翻一席啊，一两席啊，俾呢个本土派嘅，系咪？咁但系阿长毛就咁样讲，就系话，喂，你真系太离地、啊，而且佢即系点讲咧？佢就 唔系应该咁样讲。戴耀廷有少少喺228之后咧，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吓、 啊，因为佢已经预咗咧。即係本土派喺任何一個地區咧， 佔一個席位， 10%咧都冇難度噶啦。所以佢嘅計算嘅方法咧，就係、是、例如話九東九西冇問題，我覺得呢個數係錯嘅，起碼九東我覺得錯啦。咁就 即係九東本土派攞唔到飛，即係攞唔到一席。 新西我都有極，因為新西多席。 港島都好危險喎，因為如果你港島明就係話阿鄭錦滿去選嘅話， 港島我唔敢講。呢、這個係有大家錯誤嘅印象，以為中產階級喺嗰度。 唔係，你都要睇你人選噶嘛。因為我而家就係講呢個四眼哥哥啊嘛。係四眼哥哥，我嘅預估可能真係同阿吳文遠差唔多嘅啫嘛。上次 唔誇，屌吳文遠嗰次好撚好大鑊㗎，係咪？即係、就是、大鑊到佢嚟緊一次參選啊，實不相瞞啊，佢係人哋覺得你係唔 electable 啊。 嚇！即系嚟紧呢一次都唔得， 系啊，嗰次系致命噶。 但系嗱，你讲 飞图噶 ，detrimental 噶。 嗱，你而家讲起社稷，我真系想问下你啦。咁而家社稷讲到明就系同呢个公民即系呢个人力咧就协调咁样样。咁你都系社稷一员啦，系咪？咁社稷同人力，你觉得理想嘅组合、理想嘅协调应该系点样？即系搞你即系嗱，佢哋当唔撞区啦。应该点样安排呢？你觉得 唔撞区啊？ 吓，即系呢五区里边， 我觉得集中几区咯。 港岛区就可能真系袁黎明啦，我谂就系嘛。 O K 嘅袁黎明，即系我估港岛啲人会 like 呢啲嘅，即系只要佢唔太港女嘅 style 咧，我觉得冇问题。 O K， 因为有时我发觉咧，虽然我冇乜公开评论过佢，有时啲嘢太港女嘅。 系啊， 吓，即系嚟一次，我记得搭头等。飞机个唔系搭头个 business class 就怨人哋僆仔喊啊！ 哎，屌戆居到晕，即系其实佢系想，即系难听啲讲就系我一睇已经睇穿啦， 其實你想話俾人聽，你搭頭等啫嘛。 唉， 即係講完啦， 即係完夫啊， 係咪？有乜關係啫？個細路仔究竟喺 business class 同 economy class 有階級之分嘅咩？我第一次聽。我啲新人搭咗咁多次飛機， 冇講咁遠啦。 冇講咁遠， 咁好啦，你當袁黎明可以選呢、這個咁。 我覺得佢 OK 嘅，冇咁講佢。 咁、啊、就九東咧， 九東冇搞咯。 九東兩即係人社都唔揾人。 你搞掂咗 Oscar 拉同阿小麗先啦。 OK， 即係你覺得就起碼如果 即係你協調唔到咁，你點？ 即係九東係要孖埋呢個啊！呢、這個資風黨去 喂，最多係得三張名單嘅咋，九檔。 嗯， 你先能夠 maximize 到你個 dis 即係嗰個 distribution。 OK， 咁新東簡單啦，都係揾翻萬必啦，係咪？ 加長毛咯。 啊，咁啊，誒係呢個呢、這個就唯一。 但係有危險㗎，兩個都。 呢、這個就唯一所有撞區。 即係人人有希望，個個沒把握㗎。 咁 樣。即係你成個勢頭喺228出嚟之後有危㗎。 但你冇 新西咁大九啲票，即係我估小危啦， 大九選到死㗎喇喎， 小危啦，因為你本土派嘅你其實大九係08同12年係社民連同人力救佢嘅啫， 嗯， 今次冇咗阿老邪嘅發功，救唔救到佢我就有疑問囉，即係我都覺得學你話齋選到死啦，不如即係光榮引退回群英啦， 即係放手你啦應該。 但係佢會好似陀緊身咁， 即係你俾快必，我覺得有少即係新希望，因為快必係爆嘅人。 咁啊係，咁啊係，真係。 喂，嗰度有九隻係嘛？好似， 我覺得係 九隻，係咪啊？佢爆啊嘛，點解仲唔放手咧？就算我作為私人朋友，我都勸阿毛，我不如即係你放手啦，都好嘅，係嘛、 嗯？ 不過佢覺得佢有 mission， 佢作為左翼聯盟嘅 icon。 嗯， 佢應該要即係自己親身上陣，咁我呢個我理解嘅，嚇、 嗯， 但係我就覺得即係都六十歲人啦，休息下啦，係咪啊？我都五十歲啦，休息何況你六十歲唔休息？咁、嗯、但係既然佢有呢個 mission， 有呢咁嘅鬥志，有咁嘅衝勁，咁我梗係唔會阻兄弟啦，我梗係鼓勵、嗯、啊！咁你不如做好啲喎，大佬，今次你唔好肥肥流喎，大佬，你會死嘅喎，俾人咁樣夾法，仲有啊，你有心理準備喎，啲有。即係為咗搶你個 icon， 玩夠你五年嘅、哦，好大鑊一件事嚟嘅、哦。 同埋即係本土派， 喂，你唔可以温温吞吞嘅咯、哦。 本土派對 佢嘅評論話齋、啊，你要講緊政治嘅問題嘅咯。呢個係咪你路線先？係嘛？你咁熟 fascism 係嘛？捷古華拉嗰啲咁嘅運動，喂，你真係要批判佢哋嘅。你唔可以以前咁即係避咗佢嘅温温吞吞嘅、哦，又撚得黃老邪搭喺膊頭。咁你又覺得好冧咁，即係婦人之仁咁唔撚得㗎喎。喂，以前你又累咗陶君衡㗎喎，今次你累撚埋自己喎，而家我冇得俾你累㗎嘛，大佬係咪啊？ 所以即係你覺得佢如果佢再選嘅話呢，係要同本土派 唔係佢一定要動之期出嚟， 係要正面開戰嘅係咪？ 正面開戰，早開戰，左翼聯盟講清楚啲概念。嗱，阿毛係得㗎嘛呢啲嘢，佢係強項嚟㗎嘛，同你辯論，即係辯論一啲概念路線。鬥爭策略其實阿毛係強項嚟嘅，黃老邪真係行喺埋一邊嘅，屌、 嗯！ 阿毛係博士生，佢真係中學生都未到。 嗯嗯。 咁、 嗯、 你問題就係、是，因為你婦人之仁又撚得佢啦，以前，而家你係冇撚得又撚得佢嘛？因為你殺到埋身啊嘛。如果唔係，你真係俾個班都玩足幾年㗎。喂，而家已經直情擺到明喺你長毛身上搶票啦。 啱、嗯。 喂，上一鑊喺旺角嗰個西洋菜南街。玩乜撚嘢啊？網絡23條拗撚晒頭嚇、啊，跟住你入到去上水，明玩你。 嗯， 梁國雄，喂，擺到明喺你身上攞票啦，將你嗰個光環，將你嘅 icon 一嘢拆落嚟啊嘛，咁啲票咪到我度咯。咁你又做咗咁多年咯，喂，佢都中噶。喂，過去二三十年嚟，我哋做咗乜撚嘢？咁你都係好撚難答噶。 都話你老屎忽啊，又話 係咪啊？喂，所以你唔撚同我開戰，人哋同你開戰啦、啊。 嗯， 所以有啲人好撚戇鳩噶，成日講埋啲嘢， 冇得含糊嘅， 一定係不含糊不退縮。喺呢個時候，佢其實比共產黨更撚危險嘅人。 嗯， 連共產黨而家開始醒啦，就喂屌呢、這個力量壯大，因為搞撚到好似以前陳水扁 陳水扁年代嘅民進黨咁樣。 我哋可唔可以揾佢多啲上嚟啊？ 阿毛哥， 系啊， 阿毛哥唔知喎，佢而家去 D 100噶嘛，好似系嘛， 咁但系佢都可以上。 唔系佢要靠大班嘅，唔使靠我嘛。 唔系，因为大，唉，讲真，真系，喂，咁我哋呢边多人听 D 啊嘛， 咁啊系，咁啊系， 系咪？喂，咁嗱，剩翻少少时间啦，讲翻啲台务嘅嘢啦，咁好多谢，即系啲网友关心嘅。係咪？即係自從阿院長即係一次又次即係喺節目嗰度吹雞，咁叫人哋課金又好，即係捐錢又好，係咪？即係有好多網友關心啦。咁即係有個別嘅網友就問我：喂，花生台係咪好唔掂啊？咁樣樣咁啊，有啲網友就喺日本啦，即係譬如我自己認識嘅，即係阿 Kenneth 啦嚇。即係佢都即係課金都俾我哋啦嚇，咁、然之後亦都有即係寄咗一啲即係嘢食俾我哋啊咁啊，但係喺旺角咁樣樣，我唔得閒攞過嚟啦，咁啊即係阿龍有份食過嘅啊，咁啊亦都即係阿 Alex Lee 啦，咁都即係課金都好幾次啦，佢自己都要排隊，因為話有啲投訴啊，我哋 PayPal 未搞掂啊，咁我哋而家搞緊嘅。 我哋覺得好奇怪，即係呢個 PayPal 咧有冇啲網友咧，即係好似我哋。跪求呢個 Facebook 大神咁咧，我哋2月20日咧，即係今年2月20日，係有筆轉帳係轉到嘅，但係我自己撳嚟撳去都撳唔到。 係啦，咁佢就成日話我哋係 not eligible for， 即係 eligible， 即係係啦，即係唔即係冇資格去收錢啊， 只可以 make payment。 係啦， 點我哋花生粉 make 咩 payment？ 一 through PayPal 真係吹帳。 唔係咯，即係呢個我哋搞緊。 喂，我打去幾次 PayPal 話冇問題。 係啊， 跟住我又唔知嗰啲 configuration 啦， 即係嗰啲扯貓尾啦喺度，係咪？ 不過 anyway 有啲心底話都要講咧，即係機會啊，曹總咁就即係其實花生台有啲機緣巧合啦，即係都係唔打唔撞之後得出嚟嘅結果嚟嘅。 嗱，我哋 得來不易啦。 2013年9月搞起， 唔係，所以我寫錯咗嗰個 post 啊。其實我係2013年年尾 incorporation 嘅， 即係搞即係開公司，係 啦， 係啦。 咁咧就截到2015年為止。 即係我哋而家粗略估計都有2年半啦，係咪？ 其實我哋最新嘅核數報告咧，截到去2015年嘅3月31日咧，我哋大概接近上咗40萬到啦。 40萬到， 係啦。咁就蝕咗4-5萬啦。 係4-5萬。咁啊，4-5萬都即係 我頂咗啦， 唔係好多啦， 我頂咗㗎啦。 咁但係咁講啦，就有啲個別嘅主持啦，即係好似 Tony Choi 咁樣啦，又話即係即係唔做花生台啦。咁咁佢對我哋有疑問，就話喂啲錢使咗邊啊，乜乜物物啊咁樣樣。咁亦都有啲網友就話喂月捐我冇問題啊。系咪？咁不如就但系你都要俾我哋知道你啲钱点使噶，系咪？咁我觉得可以讲嘅。咁其实即系花生台嗰个开支咧，大概系分即系几部分啦。即系主要一部分就系其实系文字部。咁文字部其实系一定要一啲人咧去即系做嘢嘅，譬如我啦，系咪？咁而家都喺做图啦，系咪？即系其实系主要我哋编辑部有两位同事，咁啊差唔多即系一个月就2-3萬元到啦，系咪？再加埋我哋旺角嘅一个即系嗰个编辑部嘅 office 咧，咁啊差唔多3萬松少少啦。咁另外我哋有啲即係居馬費俾即係我哋推咪啦，係咪有個別嘅主持啦嚇？咁嗰度加埋埋咧就1萬到嘅，咁所以我哋總開支咧即係其實係4萬到。咁喂，咁有啲主持啊，即係好似 Tony Choi 咁樣樣啊，話哇你經營不善喎、啊、咁樣樣。首先 咁你都要講一句，即係老實話，即係其實我哋99%嘅主持都系冇俾人堆麻費嘅， 系 除咗阿譚，因為點解咧？ 佢坐船過嚟啊，大佬！ 因為佢坐船過嚟來回嘅船費咧，都係接近500元一次嘅。 啊，咁我哋起碼都要俾佢回翻本先，大佬啊！你冇理由要人貼過嚟噶嘛？ 咁所以咧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嘅時候咧，我已經同佢講，我啲堆麻費我哋即係搭飯啦，咁唔好意思嘅，因為你特登即係搭船過嚟，雖然你都有機會可以探翻屋企人， 係 嘛？正如即係嗰晚食飯你都有份食，咁你唔代表你唔使夾錢 啊，啱 大哥係咪？晚晚你都食飯 咁，所以如果你話講開支嚟講咧，喂4萬元其實係即係好低㗎咯。 喂，其實呢一個唔係所謂真正嘅成本嚟㗎。 係， 我哋 office 我冇收租㗎嘛，大哥。 係， 係嘛？即係如果我收你200元一日，我哋一個禮拜六日，即係幾多啊？六四廿四，你都4000多啦。 咁仲有我哋啲 capital， 我啲冷氣啦， 仲有啲 capital expenditure 啦。 喂，大佬，我啲冷氣我都冇收錢㗎。 譬如我哋買器材啦， 因為我本來我由朝頭早九點做夜晚六點，我中央冷氣系統，我基本上管理費已經備咗。但因為我哋另外再搞一部冷氣，我每個月係成1700-1800電費㗎嘛。 嗯嗯嗯， 係嘛？即係你唔好計夏天嗰陣時候啊，即係 唔計夏天就1700-1800。 系啊， okay。 喂，仲有你知道我哋成日饮酒，咁多人嚟，喂，我差唔多两个月洗一次地毡，每次都1000蚊咯，喂，我呢都冇打入去噶，我俾完就算噶啦， 唔系我， 喂，所以我其实我系一个好怕丑嘅人嚟，我亦都唔好意思，即系我顶得到，我就会即系顶咗佢，但系咧有啲说话咧，我觉得难听嘅， 即系譬如经营不善， 点会经营不善啫？屌我啲全部都義工，撲心撲命。我最高峰嘅時候，一個禮拜起碼做兩個節目到三個節目。屌我又拎埋地方出嚟咯。咁你仲想我點咧，大佬？係嘛？喂，大佬，大部分好多人其實都係我阿 B 啊 Anthony 你揾翻嚟㗎啦，係咪？大家都係拍膊頭嘅咧，即係其實賣緊人情㗎啦。喂，我哋有幾多捐款啫？我哋真係唔係好多捐款嘅啫，真係。喂，其實我哋首次正式攞捐款啊，係舊年好似六七月開始， 係啊， 所謂貨金， 嗯， 最犀利就股海雲圖咯， 唔係因為我哋自己都有一關，即係覺得好難過嘅，因為就成日屌柒呢個咩呢、這個雙王啊嘛， 唔係我冇我冇呢個考慮，我真係覺得即係如果我哋自己能夠係即係 頂到咪頂咯， 因為點解咧？例如我哋網頁嗰啲廣告啊，甚至乎而家有 YouTube 啊嗰啲，其實都可以頂一啲嘅，咁有啲唉你都冇揾即係基層市民品啦，我成日都咁講啊嘛，慈善組織啊最中意揾基層市民品嘅，你梗係揾大户啦，最好就係、是。 嗯， 系嘛？我哋都已經即係攞咗啲時間，即係頂咗啲數出嚟啦。有錢嗰啲，咁我左翼嚟噶嘛？我相信財富再分配，咁你有錢嗰啲梗係俾多啲啦，冇錢嗰啲咪即係算 Q 數咯。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做得可以更加 cost effective 噶嘛？ 嗯 嗯， 係嘛？即係我哋梗係當然嚟民主部，我除非我哋請十個人翻嚟嘅啫。如果唔係，我哋點同主場頂啫？我哋點樣同呢個端傳媒頂啫？ 唔係同佢頂噶啦，而家嗰個嗰、那個 set 文就，因為其實人哋係講緊40-50萬嘅開支，咁我哋連人哋 10% 都冇，咁就唔係事佢。 咪有啲説話咧，其實老實講，我哋真係老實成個花生台嘅電台，邊個節目老實講，我一個禮拜我都聽唔到兩個節目啦。你哋講乜關我乜事啊？正如我個立場，點解你何俊仁講乜關我咩事啊？李永達講乜關我咩事啊？何況你索羅 B？讲咩关我咩事啊，大哥，冇人理你，編輯自主，喂，但系嗰啲说话好捻难听咯，又话冇汽水啊，冇咩，但系我呢度有咖啡有茶，喂，我试过我同事啊搬24罐汽水可乐翻嚟啊，我一罐都未捻饮过啊，已经饮捻晒啦，我系咪啊？喂，呢啲系醒爬啦，喂，自己买啦，大佬你少爷咩？我就少爷啦，我都唔好意思咁叫人服侍啦。即系叫大家帮下手，顶下咁，唉，又劳气咁，咁咪算咯。咁你中意点做咪点做咯。喂，我哋都呼吁过好多主持叫人哋货金噶。喂，除咗院长最积极之外，我哋都呢、這个节目都少啦，因为我面皮厚啊嘛。 面皮薄， 面皮薄啊嘛，屌你真系。 相对之下，金英啊，吹鸡吹得多嘅都 系嘛。 咁阿 Tony Choi 就因為即係、啊就是、不滿我哋經營不善，或者就 我都唔知咩叫經營不善， 或者係不滿我哋就話佢話我哋有啲數據收聽嘅數據瞞住唔俾佢睇。 屌你老味，我都唔撚知啊！我成日都想知道大軍閥幾撚多人聽啊！ 係啦， 少過一千冇撚做啦，撲街咁樣，我都成日想咁講啊！我 咁呢、這個咁呢個其實咧，我哋知嘅數據好有限嘅。因為咧，我哋第一，我哋嗰個網頁嗰個 system 咧，就係用咩 WordPress 啊咁樣，因為其實我哋就係睇到 page view 嘅啫。如果你要知道 page view 好容易嘅啫，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有好多 externality， 即係譬如好似有香港網台 app 啊，係咪？即係或者唔係香港網台 app 啦，主要係咁。我哋問過即係Michael Hong 咁樣，咁啊叫佢俾啲數據我哋，咁但係問咗好多次都問唔到啊。 因为点解咧？人哋帮你喺度数，喺度加， 即系你真系求人哋做呢啲乜嘢，同埋人哋系 喂，除非你放弃咗个香港网台 apps， 跟住全部翻入网页，咁我咪睇到真实嘅数据咯。 咁你咪知咯。 咁你好似热血咁样，好自闭噶咯噃。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冇意义噶。其实而家你睇到所谓网页嘅数据，因为点解我哋嗰啲已经系惯咗去网台 apps download 噶嘛，尤其是系固定嘅听众。 系，例如你匪类监察院咁，有几多会上去网里边啦、啊？反而你有几个节目，我哋啱啱开始有新网页嘅时候，啱啱嚟嗰啲就少听网台 apps 啦。 嗯， 即系例如话股开宏图咁，咪全部去网页咯。其实有 distort 咗噶嗰个数字，系咪啊？不过唔紧要啦，你即系我都唔明大家，即系有时你闹得四方，你自己都系咁四方嘅。喂，我哋呢度已经好好噶啦。喂，我又唔系晚晚坐喺度，你中意开门就自出自入，你讲咩又冇人管你，因为我觉得问责自负，系咪？你讲咩你自己负责，又唔需要大家夹钱咁滞。有咩我哋自己顶咗佢，做咩咁多好嘢好讲咧？系嘛？索罗 B 嗰啲傻噶嘛？你到个傻嘅人咁捻认真做乜捻嘢啫？嗰啲政治立场。 唔係咁，你話咁佢阿而家阿 Tony Choi 就話喺朋友嘅地方咁樣樣去，即係去錄音咁樣。朋友其實都係人情嚟嘅，老實講，你都係人哋肯嚇、啊、幫你咁，但係嗰啲都係成本嚟嘅，老實講。咁我哋而家喺度開麥，喂電費嗰啲全部都係成本嚟嘅，咁你計計埋埋都係數嚟嘅，即係老實講，喂經營不善，你首先。第一樣嘢問你，媒體係咪一門生意先？尤其係網台，有冇人當網台一門生意先？有幾時或者有邊一個 business model 係成功過先？你數嚟聽下。你就算老蕭，今次佢而家佢今時今日 YouTube 回到本啊！喂，你咁多年嚟就抌咗幾多錢啊，哥？ 喂，我哋已經算 佢底子幾厚啊？ 我計算過，就算你。拉到埋去，我哋2016年3月31號都好啦。其實我哋都唔會蝕好多，因為點解有好多 course 我哋係 hidden 咗噶嘛？ 嗯， 其實冇打落去盤帳度噶嘛， 嗯， 係打咗落去第間公司嘅數度啊嘛，所以你先唔見咗啫。喂，好簡單啫嘛。咁你曹總你話我唔嚟做啊，你唔擺低200蚊俾我，咁啊擺低200蚊俾你咯。咁你嚟四集就八嚿噶咯。阿龙又话：喂，屌我差徐勇少少都要1嚿，咁你咪千二咯。咁、我话我值500噶，咁你点样计啊条数？我谂得计噶， 任你开嘅啫。你咁 你而家又话嗰个话：诶、哎，我起码来回居马费，我起码都要300、啊。你推我几个节目？ 啊， 喂，嗰啲数有好多，其实冇。 咁你话即系唔满意，我哋话即系收费咁样样，又唔满意我哋货金，咁所以先走咁样样。咁我觉得啊，琴日阿金英讲得啱啊。即系你话我哋经人不善，但又唔俾收钱，咁即系想点咧？有冇一个有冇一坛生意系唔俾收钱而经营得善嘅咧？喂，你不如教下我，大佬。 唔系，其实我哋唔系监人奶孝，你中意即系可以帮下忙，唔使我顶咁多，或者唔使其他人顶咁多嘅，咁咪帮手入少少咯。 喂，咁有啲人就话： 喂，我唔系即系富豪子弟嚟噶嘛，我唔系富二代出身噶嘛，大佬，我而家唔系政治人物，我唔会周街筹款噶嘛。 唔系，咁有啲人就话：喂，咁啊，喂，人搞网台，你搞网台，喂，咁啊，土伯你系咪冇钱啊，大佬？喂，大佬，喂，有一个问题想问啦，喂，有钱都唔系老讽噶，哥啊。系咪先？即系你唔好以为，即系搞网台，好似欠咗你咁啊！大佬啊， 老实讲，我又冇细路，即系我老婆有份工，咁我都算系即系小资产阶级或者个中产阶级啦。咁我冇所谓嘅，我使钱好捻豪嘅人。因为点解咧？我系一个咁嘅人嘅性格嘅，就系我都唔知道我听日发生咩事。屌你，我揽揾住200万、300万，咁你听日死捻咗，咁有咩意义啊？屌你，都系灰飞烟灭噶啦。不如今日用捻咗佢算啦。总之你唔好捻争人钱。 嗯， 一个原则嘅啫，系咪啊？ 就唔好搞到咩老邪咁样样。 哦，唔系咯，咁你卖成捻又卖屎忽，咁有咩意思啫？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唔系我都 expect 到，即系如果你真系要面对九月呢个立法会选举，其实我哋有好多开支咧，其实我哋应该发牙嚟搞嘅。 系啊， 系嘛？你请多个即系做下记者，搵一个做编辑，搵多啲人写稿，咁啊写稿你都要俾稿费人噶，你唔好成日靠。我去屈嗰啲友先，因為我哋有啲友係有稿費，有啲友係冇稿費，因為有啲係我 friend 嚟噶嘛，仆街，咁啊梗唔使使稿費啦。咁你唔可以個個係咁噶嘛，有啲人，唉，咁你都見佢妹妹地嘅俾緊舊水你啦，仆街，咁其實都已經係即係頭緊期噶啦。即係我哋已經係一個好慳儉嘅模式裏面去運作。咁，唉，但係有啲嘢唔通攞攤出嚟講咩？你攤嘅咪攞曬成本數出嚟咯，每個月唔夠幾多係咪大家夾咧？夹就得噶啦， 係咪？所以我都費事講，其實我想講好多次嘅，屌你咪，我私下都發過好多次脾氣嘅。喂，叫大家吹下雞咁，屌又話屌你咩，連汽水都冇啊！依家話坐爛啲凳啊咁樣，咁真係坐爛啲凳喎！屌索羅邊個撚樣？咁我點啊？屌一係就咧屙屎屙到成個廁所都係，一係搞撚到周圍地氈都紅酒都係，跟住又揾人洗地氈。喂，嗰啲數我都冇撚入落去。哎，我覺得費撚事講啊！屌，即係飲大兩杯先屌鳩你咯。 咁anyway， 阿Tony Choi喺度都 我係話佢啊，我即係話好多人啊，其實頭先嗰度係都 係嚇咁啊唔係阿Tony Choi話走嘛，係咪？即係佢就唔做呢個炮打施政報嘛。咁都多謝佢嘅，都多謝。 唔 係， 我覺得真係要感激，因為點解咧？其實佢係不計前嫌嘅，因為以前佢同我政治嘅 係唔同啦， 南言北辭嘅。佢咁即係移助我哋咁耐咧，即係我哋應該係表示即係感激嘅。 係。 真心啊！呢個唔係講笑嘅，即係之前屌嗰啲其實唔係淨係佢嘅，好多好撚多人啦，仆街屌。 嗯，係啦，咁就咁我哋都好消息啊，係咪？下個禮拜開始就復播爐炒花生啦。 咁快？唔係話聽日 break 嘅咩？安排到啊？ 下個禮拜啊？唔係調期啊嘛。 OK， 睇下調唔調到先啦，好唔好啊？一次過執咗啲節目去啦。 咁啊，等下等下等下索記 confirm 啦，好唔好啊？ 因為你知道啦，即係我哋一紅咗咧，個網台之後咧，就好多主持人咧都 受壓啊。 係啊， 俾人約傾偈啊。 係啊，俾人約傾偈，我發覺咧都係想搞鳩散我哋嘅。我而家開始有咁嘅陰謀論感覺到啊。 係嘛？ 好多主持人咧都有人同佢傾，咁乜你同花生台做節目嘅咩？點解你咪同陶光榮做節目咁樣？即係幫佢個台啊！即係意思，因為你知道全部都係矛頭指向我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都醒醒定定咯。尤其是起碼點都捱到埋個九月佢。 一日最衰都係陶君衡。 即係你點都捱埋個九月佢，因為點解咧？我哋面對一場咁重大嘅選戰。 喂，其實即係初次提升啊！ 即係九月之後我哋 take 個 break 啊，休息三個月冇所謂嘅。 呢個補選呢兩個禮拜咧，其實我哋嗰個拉數係即係多咗好多，其實都係。咁所以初次提升都有啲效果，其實都係係嘛？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 其實我哋可以做多啲嘢咯。我覺得喺嚟緊九月嘅選舉，即係你主場新聞都好多嘢做嘛。第一喺網上可以投票， 嗯， 係嘛？第或者開一個專業，就呢個每一個候選人嘅。 唔係，我亦都講過就係話，其實網台同埋網媒嘅角色唔同嘅。網媒就其實好似主場新聞啊，咪即係立場新聞啊咁樣，佢哋做多啲study fast study， 即係或者係 investigation 啊咁樣。咁但係其實網台網媒唔同，網台做多一樣嘅功能就係其實係有嗰個吹雞或者係動員能力嘅。 喂，好簡單啫嘛，我哋槍吹涼天旗嘅，用個橋瓜撚咗咯，一萬票，倒過去涼天旗度。咪仆街咯，連花生台都撐梁天琦，因為點解我哋都好容易撐嘅啫，即係你夾硬講都好容易嘅啫，係嘛？喂，人哋咁樣幫你犧牲咗，係嘛？面對呢個黑警咁樣，屌你係咪咁吹雞啊？ 唉，咁所以要頂噶，要頂噶。 你寫封信俾阿喬哥，叫佢幫手捐下錢 咯。唔係你咁講，好似有然後利益。 冇，唉，唔好捐啦，我屌你真係，唔好搞啊，屌你真係。 好啦，係，咁好啊，咁啊，即係今個禮拜差唔多啦， 好 咁啊，有心嘅網友，嗱，再講一次啦，咁我哋匯豐銀行嘅户口就係023-280-233-838。咁啊，我哋嗰個 YouTube 啊嘅 channel 就係香港花生 hkpin.com， 咁大家記得 subscribe 啦。而家咧，因為其實我哋係得3000多，咁相對於我哋整體嗰個聽眾數字嚟講咧，都係低嘅，好低嘅，咁啊差唔多係嚇三成都冇啊。咁所以咧，即係大家有聽我哋花生台嘅聽眾咁樣樣，就踴躍去 subscribe 啦，係咪？就算你只唔聽啊，即係你 subscribe 撳個掣都好簡單嘅啫，係咪？即係呢個舉手之勞，冇錢嘅。 喂，老實講咧，我都係咧唔識 log in 呢個 YouTube 咧點樣 subscribe？ 嗰個係嗱，你有 Gmail account 咁咧，就可以用翻你 Gmail 嗰、那個即係 login， 然之後咧去 subscribe 噶啦，因為其實即係 YouTube 都係屬於呢個 Google 嘅。咁啊，另外就嗱嗰、那個廣告嗰度就希望大家睇曬佢啦，係咪？即係冇錢貨金都希望大家捧下場 ，kick 下廣告，即係我哋網頁廣告，係咪？咁即係大家支持下啦。咁另外我哋仲有招募義工啦。 咁即係幫手推下咪啊，或者喺唔同嘅角色分配下，即係編輯部又得啊，即係我哋做網台嗰方面嘅後期製作又得啊。咁希望大家都即係有錢出錢就有力出力啦。 唔係，起碼都頂埋個九月先啦。即使大家覺得即係未來幾咁絕望，香港嘅形勢幾咁險峻都好，即係頂埋個九月就可能有明天 嘅。係啱啊， 係嘛？即係我哋一定會努力。即係無論點都好啦，係今年賺少啲，即係B 哥叫死幾個幾條女去飲酒，咁我哋點都會頂埋個九月佢嘅。 嗯嗯嗯， 係嘛？即係為呢個泛民，為呢個反對嘅力量，反對共產黨嘅力量，我哋一定會係即係義無反顧，即係一以貫之，繼續堅持落去，係嘛？有選舉咁樣樣嘅宣言，點解啊，幾撚老土咧！ 即係呢個就嚇、如果你真係大家希望見到阿土伯即係去選嘅話咧，咁就大家 喂要叫阿老邪去九東先。 九東啊，大佬， 九衰冇人搞我喎、啊，大佬人生我不熟喎、啊，屌你真係。 係啦，好， 起碼自己都投咗自己一票喎、啊，屌阿龍有一票喎、啊，今次誒鳩達個老闆翻嚟， 咁啊差唔多啦，好啊，拜拜啦， 拜拜。 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